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5集，探查戒毒中心。余生海和阿喜站在兽医诊所的角落，阿喜好奇地四下张望。 等办完这件事，我就送你回去。 你要去哪儿？ 去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 为什么不让我爸送你？他是开出租车的。 可以了，你的假身份证件和假账户都在这儿，密码在卡的背面，剩下的钱我会按照你的要求送给那对母子。 好， 对于这趟旅途，我劝你再考虑一下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 按照以往客户的经验，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稳定的身份，也没有稳定的收入，这些钱很快就会花完的。 以你的经验，带多少钱才够？ 越多越好。 有没有兴趣再帮我办件事？ 多少钱？ 杀了梁龙，我会用装梁龙尸体的袋子给你装钱。 可以。 余生海看了看阿喜，眼神变得犹豫。 你这里有没有 GPS？ 兽医指向角落里的盒子。余生海走上前，吞下了 GPS， 将接收装置递给了阿喜。陆老板的车停在华城戒毒中心对面的马路边， 信号就是在这附近消失的。 你看那边， 戒毒中心把毒品藏在这儿，确实让人意想不到。 陈默想起5年前被劫走的毒品，再联想到李池的死， 这也许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了。 我马上联系季队长，查一下这家机构再做部署。 来不及了，我们分头行动，等我确定了情况就通知你。 你就这么进去？ 没问题。 陈默进入戒毒中心大厅，探着身子往一片被隔离的空地窥探，试图找出毒品的线索，然而没有丝毫异常，工作人员都在按部就班的工作。接待员拦住了陈默。 不好意思先生，那边是强制隔离区，您不能入内。 我探访朋友。 接待员拿出一本册子， 请先登记一下。 陈默看到登记表上被探访者姓名那一栏，不禁陷入了回忆。刚刚死里逃生的陈默回到华城，开着出租车，前方一个戴着帽子的人拦车，陈默将车停下，那人钻进车内摘掉帽子，竟然是他卧底期间的跟班韩欢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 怎么又是你？ 阿翔，你还跟我装？ 这是我的运营证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 我查过戒毒中心的访客记录，一个月前你来找过我。 什么戒毒中心？ 是你把我送到罗教授那里，还专门跟他嘱咐要看好我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找我？不对，你是在找昆托那批消失的毒品。梁龙的人也来找过，毒品压根不在那儿，那可是戒毒中心，怎么可能藏毒呢？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我想我应该可以帮你，毕竟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韩欢。 下车。 自从你把我送去戒毒后，我想明白了，毒品确实害人，我是戒干净了，但别人呢？我不能再继续看着毒品泛滥呢。 请你下车。 韩欢拿出一支笔，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地址，结果发现写错了，赶紧划掉重写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又写错了。 韩欢把纸递给陈默， 你要是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。 陈默登记好信息，接待员对照着名字在电脑上查询病人的信息，显示韩欢已经出院五年。等接待员再抬起头，陈默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接待员有些诧异，但并未放在心上，他没有注意到桌上的门禁卡也随之消失了。远处罗教授看着陈默离去的背影微微失神。此时张新瑶和苏清竹站在吴亮家小卖部的门口。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我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坏人我来做，等他调整好情绪我再跟他好好谈谈。你怎么会认识这家人？因为陈默，那天在医院，陈默和于警官都在场，他好像非常了解于警官的事，我不清楚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，我也不知道阿喜被绑走是不是跟这些有关。 苏清竹从张新瑶口中逐渐得知了陈默的另一面。 我明白了。 你怎么这么冷静？你都不担心吗？ 话音刚落，整理好情绪的吴亮妈妈走了出来。苏清竹率先上前，用行动回答了张新瑶的疑问。 你想到什么了吗？ 吴亮妈妈递过来一个黑色塑料袋。 今天早上有人送了一袋钱来。 吴亮妈妈以为余生海绑走阿喜是因为陈默杀死了吴明，所以对张新瑶和苏金竹有一丝愧疚。 你们要找的小女孩是她的女儿吗？ 是我的女儿。 余生海一边看着警局大门的方向，一边给档案室打电话，假装不经意地试探着。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找过我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怕耽误工作。 余生海确认暂时还没有人调查自己以后稍微放松了一些，戴上帽子向警局走去。刚走进档案室，桌上的电话机就响了起来，他立刻环顾四周，犹豫了片刻接起了电话。另一端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，和五年前胁迫他杀洛翔的声音如出一辙。 放心，廖警官没有把你供出来，你要找的梁龙马上就出来了。 余生海挂掉电话，小心地拉开窗帘，探出头寻找附近可疑的人物，总感觉神秘人就在自己身边，又恐惧又紧张。他努力调整情绪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找到工具开始拆解电话机，却一直没有成功，只好不断地把电话机往桌上砸。很快电话机碎裂，零件散落一桌。这时一名收发员拿着文件走进档案室。 余警官，余警官，你要的文件。 余生海愣愣地看着零件碎片里的窃听器，廖永嘉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。余警官，你现在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，我被抓了，你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余生海下定决心，头也不回地离去，只留下一个发懵的收发员和一台破碎的电话机。五分钟后，梁龙从警局出来，坐进车里，戴维直视前方，没有打招呼。梁龙看着戴维肩膀上的绷带， 你不要板着脸，开枪打你是阿翔的主意。 突然，一支枪从后座伸了出来，梁龙这才明白戴维板着脸正是因为被枪指着呢。 开车。 戒毒中心食堂的餐桌上放着一把金属汤勺和一杯插着吸管的饮料，一转眼居然凭空消失了。走廊上，陈默用门禁卡打开一道门，确定了墙角监控器的位置，躲过监控的范围，打开配电箱观察线路，找出了触发警报器的那根。他将插在饮料管中的吸管做成 U 型，饮料被放置在了配电箱的高处，吸管对准的正下方正是一把金属汤勺，水滴落下滴在了汤勺上。确认无误以后，陈默关上配电箱离开房间，刷卡进入监控室，保安还来不及出声就被他放倒了。陈默将保安五花大绑地摁在角落里，反锁好了门，监控涵盖了戒毒中心的各个角落，他不断地调换着画面，确认可疑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配电箱上的勺子已经被水滴盛满，失去了平衡，掉了下去，水全部洒在那根连接警报器的线上，引发短路，产生火花，整个戒毒中心的警报都响了起来。陈默通过监控画面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，戒毒人员不知所措，但有几名工作人员都露出了紧张的表情，其中一个人下意识地要摸枪，被身旁的人阻止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东边的一面石墙，这正是陈默要确定的毒品藏匿地点。此前四名毒贩在南九的引领下进入戒毒中心密室，众人摘下头上的纸袋，眼前是一台电视，蔡之明隔着屏幕与众人打招呼： 各位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能坐在这张桌上的人都是有实力的合作伙伴，南非帮在经历过一些挫折后迎来了崭新的时机。 四名毒贩贪婪地看向毒品， 等你们的事业走上正轨，我就再也不用来华城了。 突然警铃大作，众人惊慌不已。 各位不用惊慌，这里很安全。 陈三，你去查一下。 房间里，陈三打开配电箱，里面已经没有汤勺和杯子，他关上电闸后，警报声立即消除。 九哥，一点小状况，线路老化了。 陈三走出房间，与拿着饮料的陈默擦肩而过，陈三急忙跟上去，却发现陈默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只有旁边医务室的门在虚掩着晃动。医务室里，罗教授正在给病人打针，陈三走进了医务室。 刚才有人进来过吗？ 没有啊。 陈三掀开被子，被强制戒毒的病人被捆在床上，嘴里呜呜着，看向窗外。陈默正缩着身子贴在外墙的窗台上。陈三走向窗户，陈默紧握拳头，罗教授屏住呼吸，手不由地伸向针管，准备袭击陈三，不料陈三走到一半便折返了回来，不耐烦地看着病人。 安静点。 陈三离开后，罗教授迅速关上门，陈默从窗外回到医务室，打开衣柜给自己换上了病号服。 谢了， 我带你出去吧。 陈默看着罗教授，疑惑对方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自己。 我记得你，你是韩欢的朋友，当时是你送他过来治疗的，我对你有印象，他戒毒成功后一直跟我提起你。 那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过来吗？ 不知道。